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成寨有樂。 城寨对我来讲是一个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翻嚟咧就首先都要讲十九大之前咧，其实再要提醒大家咧，就密切留意呢个占中案嘅开审。我觉得咧就呢个国际大新闻嚟。 嗯， 喺经历过即系13+3之后嘅刑期复核之后咧，今次嘅占中案即系所谓公众妨扰罪。九个人：朱耀明、陈建文、戴耀廷、李永达、邵家臻、陈淑庄、黄浩明又 系。头先讲漏咗黄浩明同埋钟耀明， 就两单添。即係之前一單叫做刑事藐視法庭， 黃浩明其實而家孭緊四單嘅佢 係。係啦， 有四單。 咁咧就張秀賢、鍾劍、鍾耀華，鍾耀華好似嗰個學 學 聯 嘅，係啦。 咁咧就全部都係咧被控以呢個嘅公眾妨擾同埋嘅戴耀廷、陳建文、朱耀明就有煽惑，係及煽惑他人公眾妨擾。咁呢個判呢一個嘅即係結果係會影響到之後，我覺得即係點樣去追殺嗰啲嘅。參與佔中的人士嘅，其實咁就如果民氣不足的話咧，就會越嚟越癲添啊！ 係啊， 咁唔好以為會放過嗰啲人，我覺得絕對唔會。所以我認共產黨嘅決定嚟嘅。 所以我認為公民社會或者係泛民，即係作為一個整體，係應該有一啲嘅聲援行動，特別係就而家何君堯發起嘅，無論網上邊嘅聯署啊，去信俾港大校委會，校委會李國章就話唔處理啊，交俾校長處理，校長就話佢哋即係唔處理佢哋嘅教職員喺下班之後，又或者工作以外嘅言論，暫時嚟講，咁但係咧喺網絡上邊、喺民情上面嘅應對，甚至乎佢提出一啲無理嘅一啲嘅指控嘅話咧，其實應該係要有個回應嘅。 同埋我自己今日有一個我哋城寨嘅聽眾上嚟揾我，咁佢就對於即係呢個即係佔中三子啦嘅情況都好憂慮，咁佢就提出個建議，其實係咪香港啲團體走埋一齊，喺起碼喺社交媒體上邊有一個平台係支持佢哋嘅咧，咁樣咁我就話我都會考慮嘅，其實可以即係聯絡埋其他嘅大家友好嘅網台啊，譬如陶君衡啊，其他即係大家去表示嗰個 support 同埋將嗰個資訊同埋真係有需要去 mobilize 啲人去聲援佢哋嗰陣時咧，係有一個嘅，即係嗰個唔係我唔覺得淨係呢九個人嘅，我覺得。 系 系啊，嗰度起碼四十幾人。 唔係呢個係講緊整個運動。 係啦， 係對一件好重要嘅一個。 你問我呢件事嘅重要性係等於台灣嘅美麗島審判。 係， 其實就係香港嘅美麗島審判。但係我覺得好多人，即係有陣時，我覺得即係啲人問我點解你咁勞氣咧，咁樣即係咁憤怒咧，咁我覺得係大家對嗰件事掉以輕心。 嗯， 亦都係今日喺2014年到而家陷入一個互相指責。分裂的局面走到今天，然后政权就步步进逼。你看到雨傘运动之后，是公民社会是节节败退，即是不需要说自嗨，我们选举怎样怎样赢了多少个议席，这个是呃人的，我觉得赢了可以 DQ 你，取消你资格，是吧？现在那些李子敬那些扑街还说叫政府不要俾嗰啲 DQ 咗啲人再參加補選。 李子敬啊，郭佩凡啊，寫曬文走出嚟講呢啲嘢。 全部係後邊係有一個 系统发挥嘅，大家快啲写文， 系 啊，制造舆论， 系一个系统发动嘅，即系话政府系会唔俾佢哋去参加补选嘅，其实即系长毛啊等等嗰啲。咁所以我觉得系，即系我哋可以视若无睹，被对方逐个击破。 嗯， 但系我觉得应该利用黄之锋被判刑所出嚟嘅文气咧，去扭转翻个局面嘅。我觉得系，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就係話酷吏再加法治交咧係最恐怖嘅，酷吏就係林鄭，法治交就係大律師公會呢班人，兩樣合作。嗱，我想大家冷靜啲諗下，如果今日坐喺上位嘅689，已經民聲民怨沸騰，但係今日係正正係777，而共產黨係睇得到777係有呢個駕馭專業人士團體中間派呢個力量，所以你見到。袁國強689判的之前判那些是不會有這些團體大律師公會譚韻芝之流的人 走出 來去為他們站台的 是777才會有的，所以你想想多恐怖，就是說將來如果777繼續執行共產黨的強硬政策，張曉明繼續幕後指揮的時候，那你整個公民社會是處於劣勢的。我就是說 這個也影響未來五年、十年或者更長香港民主運動的走向，今次這個即類似台灣美麗島事件這樣的審判，因為會打擊不單止一代的年輕人，未來的運動都會陷於低潮。 我就是說我很贊成梁文道的一篇文章講法，他就說以後我們的唯一的道德是什麼呢，就是做醒目仔。這個我覺得是很 damaging 的對香港。我哋下一代會唔會仲有人投身於爭取民主、爭取社會改革、爭取政治改革？你見到民建聯嘅蕭嘉儀冇任何嘅 record， 只不過一個垃圾區議員就可以加入去做政助。 嗯、 你見到嗰啲古惑仔 A.O. 陳積志，你見到嗰啲工聯會大媽蔡若蓮一個一個上位，然後爭取社會改革、爭取公義。東北為了反對官商勾結，身體力行，仲要他哋當日其實是阻止其他人衝擊的黃浩明地，結果就坐咗入去了8-13個月。嗱乜你話呢個係乜嘢嘅社會？樹立咗一個乜嘢典範俾年青人？所有教師，你話講教改、講通識教育、講教育改革，周永康就係教育改革嘅產品。然後最終佢出到嚟個社會，去實踐佢相信嘅嘢喺教育改革裏邊，結果俾人判坐監。我哋推行通識教育，推行學生要關心社會是為乜啦？係咪最終就是判他哋入獄？原來你話呢班大人是咪撲街啊？ 你睇翻大陸89民運、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即係對北京一整代即係中國嘅年輕人嗰個嘅打擊，就係掏空咗佢哋嗰個對社會公義嘅追求嘅話咧，就為金錢 用錢去收買知識分子，容許解放軍經商，然後咩咧？用民族主義去籠絡年輕人。鸦片战争纪念活动是1989年之后才推行的，从来 直情是大话添喎。呢个直情 陈希同做北京市长嗰时，仲系第一届鸦纪片鸦念战鸦片战争座谈会。以前从来都不会攞鸦片战争出嚟讲嘅。89年之前，共产党发觉就系话，除了民族主义之外，冇嘢 sell 根本系咪 sell 理念 sell 理想冇晒， 根本系 冇晒啊！毛泽东年代仲有，世界革命仲有，系咪全世界嘅反帝国主义仲有？去到而家冇，只有民族主義攞嚟 sell。好啦，一代嘅中國年輕人洗咗腦，變成今日嘅粉青，就係89年嗰代要參加軍訓嘅中學生同大學生，不斷用民族主義洗腦啦嘅後果嚟嘅。我哋呢一代唔受嗰一套，就 being punished， 就去懲罰我哋，就係斷曬你哋米路，用各種方法去迫害，等你出唔到書，等你發唔到聲。但香港仍然有一個所謂自由嘅社會基礎喺度。如果我哋願意去行嘅，仍然有個基礎喺度。如果唔係嘅話，我哋享有呢啲資訊自由，仍然有嘅僅有嘅自由，有咩意思咧？ 我哋仲僅有嘅自由就要不斷係去運用啊！如果唔係嘅話咧，自行制約嘅話咧，呢啲自由只係會繼續一點一滴係流失嘅。 冇噶，我就係話你石永泰、譚韻芝、李國能出聲，跟住嗰啲明報全部就 toe the line。就回到去嗰個嘅共產黨嗰條 line 嗰度 ，line to tick 嗰度。 你睇明報嗰啲社評幾 好啊！正正就係點解我話要口誅筆伐呢個石永泰，就咁嘅原因。我唔識佢，冇私人恩怨。不過佢知唔知道佢自己做緊嘅嘢，其實係一個共幹裏邊嘅支點嚟嘅，就係叫起成個輿論啊嘛，就係叫起成個輿論啊嘛。你以為你咁樣好過癮啊？係咪啊？呢個就係正正你係為虎作倀，就係咁嘅原因。 麻醉緊。 香港的市民大眾啊，《明報》今天社論是講乜嘢？誒，而家都好像是即係同呢個七七七關係不是很差喎、啊。民主派咧極有可能要等到十月嗰陣時先發力咧，係向佢作出挑戰喎、啊。咁佢營造一種咁樣嘅虛假嘅和風喎、啊，話俾你聽，其實而家都好像是大和解緊喎、啊，咁樣係。 和解咩啫？其實 幾惡劣 係。我覺得最主要原因就是我最近看公民黨、民主黨兩個政黨見林鄭傾呢個施政報告，所提出的訴求軟弱無力，講埋曬啲無無謂謂嘢。我都話點解你不是集中係講一個嘅同律政司有關的嘢？袁國強下台，撤換律政司，改革律政署。如果不是的話，呢個係頭要首要的問題，不是你贊不贊成黃之峰的佢嘅政治立場咁簡單。因為之後你見到，如果呢個佔中案判刑之後，跟住到第二批、第三批，呢個係香港嘅美麗島大審判。你班政客喺度講緊，我要幾多醫療撥款，我要幾多呢個青年人撥款，大佬有冇搞錯啊？係咪？如果你咁樣嘅人機住林鄭傾，就正中下懷。佢就要民望，佢打牌俾你上容乜嘢啫？佢叫你提出添啊， 派錢啊， 不如你提出啦，公共醫療要幾多錢啊？咁樣。然后我配合啊，跟住你咪中伏咯。 明报李先知写乜嘢啊？今日系啊，目前难鸡蛋挑骨头去批林郑，泛民啊暂观望，料十月开战。喂，咩叫鸡蛋挑骨头啊？ 即系佢企咗 大审判，而家系追杀，而家系赶尽杀绝啊！我哋后生仔唔单止令到佢明明选咗。就在他的位置拉回下來 DQ 他，還要坐監，還要令到他未來的五年都不可以參選，他斷了他任何嘗試是在位置上面議會內外的抗爭， 修改議事規程， 是啊，還要修改議事規程， 跟著還有就是要 DQ 的人阻止他們再參選。你問我這個是和解？你當我們沒有常識的嗎？是不是？你說不關我事，我說對不住，你是共產黨的候選人，你 supposedly 是建制派的阿頭來的，你立不住李慧瓊，是不是？你立不住李慧瓊，你就自己辭職不做咯，你立不住袁國強，然後跟著所有事情跟你無關。 是啊， 喂，大佬，做特首如果是這樣做的話，即是我覺得呢個是一個很卑鄙的人，是不是？還要寫埋揾明報，你見到今次委任土地委員會裏面有一個叫馮成章的人， 馮成章， 這個就是明報的前總編輯，退咗休之後，一路都係林鄭喺傳媒裏面有幾個馬仔。exactly 而家抱出嚟。 馮成章就一個啦。 係啊， 而家係收成期啦。佢 而家我就睇下劉俊圖企咩立場啦。張建波、馮成章、劉俊圖。係。咁我睇下你企咩立場。如果你哋覺得林鄭係好人嘅話，我恭喜你啦。你見到如果今時今日發生啲咁嘅事，所有嘢都係同佢冇關嘅話，呢啲叫鴕鳥政策。係咪將個頭埋喺個沙堆裏邊？其實，但係我覺得。我贊成石永泰一句說話，出咗嚟行係要還， 要去還 係要還嘅。係當你哋以為離開咗傳媒之後，可以繼續喺度食政治飯，幫林鄭打鑼打鼓嘅話咧，係要還嘅。其實 以馮成章而家入去嗰個土地發展委員會，都可能係要還緊嘅喎，都仲要執行一啲任務嘅喎。日後可能就係 呢個委員會，你話係大和解？你睇個委員會嘅組成裏邊， 綠化地啊咁樣嘅， 嗰啲咩人嚟㗎？係。是吗？你想想这个委员会里面是什么人来的？这个人事任命，你看到他能够搣甩了689那种风格吗？对不住，到今天我都看不到任何一个人事任命在林郑里面是能够将过去689所做的政治酬庸拨乱反正。是没有。真的没有。所有人是自己在自圆其说帮他在这 里。 实际上是想跟他拿着数，然后就在这里自圆其说说他大和解。張曉明繼續在度探下深水埗明哥。如果過去嗰五年的強硬路線是他有份的話，他今天仲坐喺度喎。其實係有冇人講到俾我聽，十九大之後他會調走咧？ 冇呢風聲添喎。 有啊，我聽到就係話會調上去港澳辦啊嘛。 哦，升啊， 咪仲大鑊。如果係咁， 升咗添。 係啊，如果咪仲大鑊，咁你諗下，除非我就係話中間人落役於途，走去揾嗰啲泛民傾偈，話會吹和風。我想问吹乜 Q 和风呢？到而家要判刑嘅一个一个判咗入去，然后跟住所有嘅强硬政策从来冇改变过，跟住嗰啲嘅扩大问责制嗰啲官员讲到明，教联会嘅大妈唔可以做副局长，结果照做，系咪？而家分拆进行呢个国民教育，跟住国歌法引入香港。我想问任何一个人觉得应该和解嘅人，就算我曾经都讲过系应该。跟林鄭有一個 engagement， 我現在都不覺得要 維持呢個立場，我真係收翻呢個立場， 只係能夠談判，只係要見到有實際嘅。實際的一個政治行動是 直至到你有清楚的行動，包括共產黨調走這個張曉明，然後譚天牛上來的時候能夠清楚表態究竟他對香港的政局往後發展怎樣看。第二，你要令到建制派在這個幾個問題裡面，包括修改議事規程，包括在這個 DQ 議員再參選問題裡面，不要再搞小動作。第三，林鄭到今天都未答應究竟是不是會 combine 補選啊，一路喺度通過明報喺度吹風咋，話唔會，佢有冇 commit 啊？ 所以一啲都唔樂觀噶。 咪係咯，佢有冇 commit 過？ 一上任就話開放公民廣場， 而家就 搞到而家就咩咧？只不過研究，仲有咧，如果真係開嘅話，係啦，鐵欄會拆，只係 即係話隨時可以 開放，係啦，我係揀一啲時間讓你進入嚟，有可能係集會示威，不過咧 要 過咗開放時間你就 要走， 拜拜，唔該你請， 仲要得到行政署批准。 咁呢啲唔係語言藝術係乜嘢？ 我覺得佢語言藝術叻過689係一個咧 和顏悅色地攞住 一個左嘅維園阿伯，其實同愛字頭差唔多水平。但呢個咧就我覺得勁好多。你睇到今日點樣 master 控制住呢個輿論，關於呢個13+3嘅刑期複核，你就睇到共產黨今次對佢一定加分， 係嘛？ 一定加分，係嘛？ 嗯， 即係如果呢件事落喺689嗰度出嚟，黨嘅叫做張志剛、邵善波、陳茂波、李國章，結果全線撲街， 會衰啲嚇， 全線撲街。然後跟住插佢嘅大律師公會，係嘛？但今次唔係出嚟擋嘅，竟然係李國能、大律師公會等等呢啲咁嘅人，成條線出嚟幫林鄭去擋，仲有好多人幫林鄭開脱，包括信報、林恆子等等，話佢都係受害者。呢啲六八九做低嘅， 林恆子咁講 啊，六八九留低嘅蘇州市。 哦，想將個罪名就擺喺六八九嗰度，就唔係777。 系啦，咁所以我就系话咧，究竟19大之后会开乜嘢大定细咧？更强硬定和风咧？嗱，大家买一买啦，真系我自己睇法就咁样，我唔觉得会吹和风。 港澳办又 港澳办、港中联办都会换， 或者香港嘅共产党系统，当然人就会转啦。咁但系个路线要转，我相信机会有。 但系因为过去几年。香港的強硬路線，你不要告訴我只是張德江而不是習近平，我是不信這個理論 的。沒有兩條路線， 喂，習近平是 Chairman of Everything， 什麼都歸他管的。現在 他根本就在大陸自己本身， 他是毛澤東之後 是越收越緊， 甚至他掌握的實權是遠超於鄧小平的。是，那怎麼可能港澳政策有條彈散叫張德江硬硬在他架底拿了去呢？ 非常之有野心啊，習近平根本就是。 所以我不覺得那樣東西，包括在香港要進行民族復興教育，這個根本上那條路線就是習近平的路線的。他可以做得技巧一點，所以換了林鄭上來，這個也是習近平的路線。不過林鄭執行的也是強硬政策。 你睇《國安法》嘅通過，全國人大通過之後，要香港同埋 本地立法， 本地立法去做，你就知道咧，呢個係一定係包藏禍心，一定係另外一種嘅強權嘅實踐嚟嘅。 一定係啦，跟住就揾人制旗咯。 係 係啊，必然嘅。咁所以我話嗰啲話聲稱會吹和風嗰啲，十九大之後會吹和風嗰啲咧，就好快揭盅噶啦。我覺得其實十九大只有一樣嘢大家關心嘅，其實黃岐山去留係唔重要嘅，因為黃岐山都係習近平嘅一隻棋嚟嘅。所以最終就是習近平全面執政了，即是說政治局裏面全部都會是習近平的人，包括港澳系統，不要再說這個是張德江的馬仔什麼什麼了，沒有的了，689已經死了了。究竟689會不會19大人士調動之後會落鍋呢？有機會，你問我，如果林鄭要一手硬一手軟去籠絡香港人心呢，最重要的那隻棋就是起訴689， 起訴689 最重要的那隻棋，跟住佢立乜嘢法，23条乜都好啦，都会收货。我话俾你听。 不过习近平就一路想话将自己嘅思想路线 写入党章， 去党章里边。但系呢度喺新华社政治局嗰啲嘅议程里边就冇显示到出嚟，就即系反而就系话佢过去不断系去抗权滥权，或者系安插自己嘅人马，特别系喺中央军委会嗰度系去全面上位，改组中央军委嘅架构，一个军委主席、4个副主席呢啲咁样嘅构思，去到最尾其实都系唔系完全如佢所愿嘅。 我想就始終共產黨都是一個所謂寡頭政治，寡頭政治是幾大集團的博弈。咁好多人就話有一個叫江派乜，我覺得江派冇噶啦，其實已經係，因為已經交咗權咁耐啦嘛，已經係兩任領導人咯，係咪？仲有咩共青團、團派啊等等？ 團派、江派啊，呢啲黨二代， 我覺得係愚弄人嘅啫。其實呢啲嘢最重要咩咧？係利益集團嘅分赃。 嗯， 利益集團分赃係咩咧？就係、是、話究竟喺呢個嘅即係習近平做大佬嘅情況底下，其實黑社會一樣嘅，其實。究竟下面的幾個山頭，大家可不可以維持一個有效的秩序，不要將那個鬥爭擴大化。這個由毛澤東年代一直到現在，其實共產黨是沒有改變過的，本質上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的，其實是一個利益集團。毛澤東曾幾何時就覺得自己被人架空，所以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去摧毀個黨組織， 自己的親手揀選的接班人都要鬥生 鬥死。那個原因就是因為他他控制解放軍的方法，毛澤東就聰明一點，其實他就找林彪在解放軍裏面發起造神運動嘛，而令到軍方成為毛澤東的追隨者嘛，但是黨務系統因為劉少奇、周恩來這班親蘇派抵制嘛，所以一路呢毛澤東的勢力是滲入不到黨務系統裏面的，他就是一個上了神台的， 他就要在黨務系統之外再 發動 就離開北京走去上海找四人幫搞啦 嘅社會運動， 就搞四人幫啦，搞紅衛兵運動啦，用社會運動嘅層面嚟衝擊個黨組織啊嘛。咁呢個就係即係當時嘅權鬥。咁但係而家權鬥咧，好明顯就係我覺得習近平已經第一，軍方已經完全受控。因為佢通過咩咧？通過好多嘅手法，包括咩咧？裁軍啦，提升呢個空軍嗰個嘅地位啦。因為陸軍傳統就受軍區嗰啲軍頭控制啊嘛。咁然後跟住就。是改組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啦，由佢去揸旗啦。咁我覺得軍委會究竟存唔存在都唔成問題嘅，對佢嚟講冇意思嘅。其實我覺得 佢都係大動作嘅喎，喺十九大之前係解除曬佢哋嘅職務，跟住先再重新委任。 係啊，同埋大寶要捉嘅都捉曬啦，俾佢咩徐才厚啊、郭伯雄啊嗰啲。 呢兩個 係啊， 玩具咗好耐嘅， 玩具咗好多年嘅， 係即係當年都係曾經教空過，應該係胡錦濤嘅。 胡錦濤係啊，即係江嘅人嚟噶嘛，其實佢哋係。好啦，到而家第一搞掂咗軍隊啦，咁剩翻落嚟嘅就係地方派系嘅利益啦。我覺得嗰個就不能夠一個派系贏曬嘅，因為你咁樣就打破咗個勢力嘅平衡。咁所以總會有一啲咧係唔屬於有胡錦濤派系，即係可能唔係可能係屬於共青團派系嘅人嚟。 等佢哋互相牽制， 係互相牽制。咁而咧佢哋嘅權鬥嘅形式已經而家接受唔到，因為文革毛澤東嘅形式太過 damaging 啦。是冚家產的嘛，其實 他們也害怕的， 大家都害怕，不想再用 鬥爭之後 會死人， 再用毛澤東那種形式，所以大家就你看到的在鄧小平之後跟陳雲、啊、彭真那些鬥都好，大家不會 rock 到煲的了，已經是即去到某個位置就停了，會今次我相信如果真的好像讀賣新聞所說黃岐山沒有辦法在政治局常委裡面連任的話，即是說這是一個訊息，反貪就到此為止了。到此為止了，因為黃岐山處理中紀委就是那個反貪的頭面人物來的嘛。 因為我一直以為他繼續是會用反貪這個這樣的手段是繼續去對付政敵的， 我覺得不會了，我覺得已經剷除了七七八八的你再剷除下去整個黨就等於當年毛澤東用紅衛兵衝擊這個黨一樣散了，其實再搞下去就你現在很多地方都不敢搞外商投資建設什麼project都停了，真的即係因為佢驚嘛，你知道共產黨做親呢啲項目一定有台底數噶嘛，咁你諗下，如果又要查到嚟邊個可以獨善其身，所以我覺得亦都係反貪，我相信去到十九大之後就勝利結束噶啦，其實已經係，因為全部政治局常委都擺滿曬佢啲人啊嘛，咁佢大權在握，仲反嚟做咩？ 佢又想名留呢個中共青史咯。將自己的思想寫在黨章上，這一屆做不到了，現在換屆做不到了，能不能夠在他跟著的五年之後是可以做到呢？ 掌握權力之後就會什麼呢？對外擴張了， 是 真的，這個掌握實權之後真正名垂青史就是向外擴張，所以為什麼香港問題會變成這麼強硬的有原因，因為那個是他整個國家安全戰略考慮的一部分， 這個就涉及到未來五年一帶一路怎樣去處理，這個的抗軍南海那裡做到跟其他周邊國家的關係， 所以我就說、這個、一帶一路怎樣處理就很簡單，香港人呢以為呢、哎、吹水不關自己事呢，我覺得這個實在太天真太傻了， 因為香港咧就會喺一帶一路裏邊咧就做定冤大頭噶啦。 冤大頭。 我點解咧？就我講咗好多次，大家都好似唔係好理解咁樣，就係話咧，香港嘅財政儲備啊，將會被運用投放落去呢個嘅一帶一路項目嗰度。咁嗱，呢個報導咧就嚟自一周刊嘅報導嚟嘅，其實 係係咪最新嘅一期啊？係 誒，應該係上一期啊，應該係 上一期。 咁咧就係呢個金管局嘅行政總裁啊，呢、這個陳德霖啊， 陳德霖 係啦，就係、是、話外匯基金而宣布而投資一帶一路火主權基金合作。 嗯， 嗱、我唔知道咧，以前外匯基金投資咧，其實因為嗰啲錢其實係屬於市民噶嘛。 係啊， 咁嗰啲錢咧就唔係你個人噶嘛，所以佢哋有啲規矩，規矩係咩咧？就係、是、譬如嗰啲。投資嗰啲產品嘅評級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嘅， 同埋知道個組合投資喺邊嘅， 係啦係啦，就但係究竟呢啲一帶一路嘅項目係屬於乜嘢嘅評級咧？嗱，外匯基金而組財團參與一帶一路投資，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表示，計劃透過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 IFFO 成立機制，由金管局找好項目，再按要求接洽投資者。現時已經有十多個 IFFO 合作夥伴，包括主權基金、退休基金及保險公司有興趣成為央企一帶一路項目的投資者。而外匯基金，這句最重要，而外匯基金亦肯定是有興趣投資，即是說我們納稅人的錢就不會再投資。我不知道這些項目的評級是什麼，我相信金管局陳德霖是需要去立法會公開交代，究竟他的 portfolio 是怎樣的。這些 我純粹是一個門外漢，但是一帶一路這些項目全部都是高風險的項目，爛尾的成分相當之多。 你可以看到的情況就是過去五年習近平的強硬路線，就不單止令到香港人各方面的自由是收窄萎縮，公民權利更加受打壓，未來的五年這樣走下去的話，連香港人的荷包，我們的庫房都是出事。 我再說，我們不要說香港獨立什麼，這些發夢，當你的自治連財政自治都不保的時候，你說什麼高度自治啊？你盤數啊， 掏空了庫房。 澳門為什麼這麼混蛋呢？澳門的儲備是由廣東省去投資的，交了給廣東省的了，其實已經是， 所以就不可以做， 所以它不是這個澳門人來的，電力自主發展，它是大陸，其實是一個大陸城市來的了，已經是，所以它派廣東省的消防車來救災是對的，其實出動解放軍執垃圾都是對的，其實你只要視它為珠海的新延就已經 OK 的了，那你就不會有什麼大家港澳同胞大家在這裡互相指罵，不需要的，其實你當它是大陸人已經可以了， 我期望要管理 那當然了。所以我就說下一步，你以為呢啲一帶一路唔使找數啊？香港人全部都要找數嘅。其實我哋揾個機會要講下呢個題目，真係唔好當做食花生，去集齊曬嗱美國經濟學人啊、紐約時報有好多 BBC 呢啲報導，就係話究竟中國喺對外一帶一路基建項目裏邊彎咗幾多？我所知嘅話咧，有大約外匯帳而家好似超過三成。 咁犀利， 係彎嘅。 因為掌握啲數字， 係啦。咁因為我哋如果我哋啲外匯基金係要投資落一帶一路項目嘅話咧，咪咁啊大 Q 鑊嘅喎，真係我覺得。咁多項目好投資， 倒水落， 我寧願投資落香港股市好過啦，係嘛？咁咪等於倒錢落鹹水海。如果轉 portfolio 嘅話，咁咪即係倒錢落鹹水海。究竟個同埋幾多成咧？佔嘅比例係幾多咧？係咪呢啲都係問題嚟嘅？如果冇咗個財政自主就彎曬。你記唔記得林鄭月娥唔係上去訪問杭州嘅？ 係 見呢個馬雲咧，阿里巴巴 係有講過 係嘛？琴日新聞出嚟啦，就係叫做金融領導小組召開會議啦，即係呢個林鄭成立嘅。陳茂波就確認會上邊咧係討論咗呢個同股不同權嘅安排。 同股不同權就唔係傾馬雲講話香港應該日後唔使用現金， 唔係 用電子交易，唔係傾。 你記唔記得喺林鄭競選嗰陣時候？他憤憤不平，在閉門會議、傳媒批評曾俊華，就是說阿里巴巴上市的問題。阿里巴巴要求用合夥人的模式同股不同權，即是說我是創辦人，我的股份那個權投票權是比你大家都一股到，但是我和你的比例是不同的，這樣來確保他創辦人那個身份、 那個控制、那個控制 對公司的控制，那你就很容易作出決定去侵害小股東權。咁你話美國有，點解美國有呢？因為美國亦都有集體訴訟嘅一個制度喺度， 即係 class action 啦。 香港就冇呢套， 香港就冇呢套，所以證監就反對，而最終阿里巴巴就選擇就唔喺香港上，去咗美國上。咁林鄭就攞呢樣嘢嚟去攻擊曾俊華。咁我當日我見到佢去杭州見馬雲，我已經知㗎啦，一定會重新推倒呢、這個。同股不同權反對呢樣嘢，開綠燈俾馬雲嚟香港。 蘇貞唔喺度就再做翻同一樣嘢。 係啦，開綠燈俾馬雲嚟香港。咁不其即係真係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琴日我睇新聞就話陳茂波確認就係呢個金融領導小組裏邊就討論咗呢個同股不同權制度啦。 立即就推行呢個制度啊，係 唔係？即係佢要將佢推翻舊證監嘅立場，然後先至咩？跟住你睇今日李小加出嚟講，因為中央要求實名制啊嘛。 係啊。 買股票，佢話好啊嘛，所以我就話你連股票市場嗰個制度、政策、監管等等各方面嘅自主權都冇埋啦，而家 揾錢嘅自由日後都受影響。 冇啊，因為你要阿里巴巴嚟香港上，佢就要求同股不同權，要改變香港嘅制度就佢。嗰陣時曼聯嚟香港上，香港就唔肯就佢，所以曼聯去新加坡上嘛。咁你而家就係咁，實名制買股票，即係以後啊，即係將大陸嗰套搬嚟香港咯。所以我就話。改變不會一朝一夕的，但是大家只是看眼前的利益，那個改變是會很快的，那個速度會很快， 是逐步逐步來的，是一環扣一環這樣。 所以我就說，如果就算是十九大吹不吹什麼風都好，牢牢將香港控制在共產黨手上，這個是國策，無論那個是和風與暴風，或者是叫做 unhealthy wind， 其實都是一樣，我覺得即是歪風都其實都是一樣的。香港那個對治理香港或者整治香港的政策是不會以人的意志而轉移，這個是共產黨的國策來的，不會那個是林鄭，那個是誰去有所轉移，所以走過去貼林鄭，走去以為黏過去搞和解那些人呢，就真的要看清楚，不會有，起碼短期不會有成績做到，我覺得甚至可能會帶嚟係即係更大嘅傷害， 損失咗自己本身嘅公信力同埋認受性，係 同埋我覺得係會好快嗰個嘅，即係頭先你講明報你先知嗰種嘅講法會成為主流，一路 marginalize 嗰啲批評林鄭嘅聲音，話佢哋雞蛋裏邊挑骨頭，其實我已經做得很好。 佢呢啲全部係大是大非的問題，你又話雞蛋裏邊挑骨頭，即係冇大事嘅咯。即係對明報嚟講， 即係我唔知道仲有咩人睇明報啊。當然，我覺得我希望明報嘅即係銷路高過我哋節目啦。我覺得，但我覺得都好困難， 好懷疑 啊！即係亦都唔需要咁重視佢哋講呢啲咁嘅垃圾言論。不過我覺得亦都反映到，即係呢一屆嘅政府喺mobilize 嘅輿論打輿論戰、宣傳戰，喺政治嘅 spinning 係遠遠高過梁振英，所以馮偉剛淪落去做保險嘅原因。你邊度有得困啫？喂，大佬，以前就靠個馮偉剛喺度亂 Q 咁噏，每一次噏完就俾人鬧， 諗住淨係赤膊上陣撩交嗌咁就係處理咗問題， 咁就搞掂咗，係啦。 其實唔係，係漫罵啫，呢啲 係啦，唔係。他自己嗨完自嗨完之後就當找一單，你當共產黨傻嘅。 老細做完嘢啦， 係啊， 走 得噶啦，斬咗佢啦，喺條街度 咁樣係。 咁啊交貨， 我向佢吐咗口水啦。 喂，大佬，林鄭呢個禮拜呢啲先係交貨啊，你知唔知啊？係打擊反對派，打擊戴耀廷，仲要揾一啲社會有頭面嘅人物出嚟，去參與呢個 orchestra 呢樣嘢。呢啲咪政治技巧咯。 我哋有責任去。即係喺呢個咁樣嘅情況之下，講翻出個真相，做翻呢啲我哋觀察得到嘅分析。嚟緊嘅運動點樣行？嚟緊香港人如何地自處？即係所有政治行為建基於必須係有一個即係接近現實嘅一個分析嘅。我哋就嘅工作，起碼喺呢個節目裏邊咧，我哋要將我哋觀察得到嘅， 同埋我覺得唔需要 講翻出嚟， 留喺嗌口號啊、表態呢啲咁嘅嘢。我覺得過去一段時間呢啲咁嘅內容已經過去嘅，其實。即係正正啲人好多人都厭倦啊！你喺度表態嗌口號，力竭聲勢冇意思。 嗯， 我覺得係要 base on 自己嘅評論分析，同埋係一個即係有實際嘅一個嘅論據。你可以唔同意我哋嘅結論或者立場，你可以駁我哋話林鄭係一個可以爭取嘅人，你咪提出嗰個理據咯。咁然後大家越辯越明嘅，一定係佢做咗啲乜嘢令到你覺得可以爭取咧？有邊一啲嘢係同主流民意係符合嘅咧？同香港未來走向一個更加開放、自由的社會是更加符合的呢？ 又或者 有個標準在這裡 綁住令到香港不要沉淪得那麼快，或者既有的制度優勢話要繼續保存， 一或是走得更快、沉淪得更快呢？這些就大家可以 我覺得即起碼我哋未來嘅節目嘅方向，我覺得係要找住呢啲嘢。其實我頭先講幾樣嘢，我哋覺得值得討論。 嗯， 財政自主，香港嘅財政儲備嘅運用嘅情況，這個香港股票市場嘅嗰個監管制度嘅發展。嗱，呢啲唔係講玩嘅呢啲嘢，你一變咗翻唔到轉頭。 可大可小啊，係。 係啊，跟住你而家仲有一樣嘢就係香港嘅國企設黨委制度。 嗯， 大佬呢、 這個真係大件事， 你點監管？ 這個真係大件事啊，冇得監管。 係啊， 好可怕。 跟住你又同股不同權， 仲可唔可以做呢一個嘅國際金融中心都成疑問。 仲要同股不同權、啊，開放俾佢哋。係。即是说你那些小股东的权益又怎样可以得到保障呢？是吧，整个市场规则就会改变。 嗯， 这些东西改变了之后是回不到转头。 嗯， 究竟是好还是坏呢？我自己就不是财经人，即希望我自己可以了解多一点之后呢，是问多一些专业人士的看法。嗯，是跟大家再去讨论一些即深入一点的问题，我觉得息息相关的，我觉得这件事。所以除了民生之外，即财政经济公共财政金融的发展呢，更加重要，因為那個正正就是共產黨是仍然要利用香港的一部分， 僅餘的價值。 Yes， 又說 所以如果你說要反制他們呢，就在這一部分， 嗯， 而不是在民生施政啊、教育撥款啊、這個公共醫療撥款一定十月通派。我告訴你，我寫包單的，沒有的話問我拿， 那些是糖， 一定通派。 七七七是看住间厂，就是我哋的财政储备。 系啊，一定通派嗰啲，有乜所谓啫？政府水浸，大量嘅财政预算、财政储备喺度。 嗯。 但系问题就系嗰啲钱，如果通过外汇基金落咗一带一路项目嗰阵时咧， 翻唔到转头啦，系。 就系用大白象工程去做输送， 系 嘛？而家就唔系，即系我就系话好简单，好多人唔明白。你記唔記得最近咪揭發咗呢個德興學校嘅嗰個醜聞啊嘛？ 係啊， 嗰個陳章平校長，咁就炒咗啦。 學影子學生 係啦，炒咗，咁就換咗人。係，咁但係呢間學校嘅 governance 點解咁差咧？我就睇咗一單新聞裏邊就講呢個陳章平就揾教聯會去搞呢個北上交流。 哦，嗰個大買賣 係啦，咁就教聯會收取嘅費用亦都好貴啦。跟住教聯會就聰明啊，仲蠱惑喎，將嗰啲教師人頭就賣俾大陸嘅發展商。 哦，咁樣 就所謂教育交流，原來有幾個鐘頭去睇樓盤嘅。 係 頂你個肺！政府撥錢落去俾教育， 係 就話叫做北上搞交流，等啲教師。 哇！呢、這個真係好離譜。 跟住禮手就將公帑轉咗去做教聯會嘅收入，係然後教聯會再禮手將嗰啲學校嘅老師賣俾大陸嘅發展商，係去睇樓盤。喂，大佬，仆街到咁都得嘅喎， 仲要啲老師簽一啲嘅即係協議書，就唔會透露呢咁 啊。 喂，咁哇，嗰陣時佢仲呢個德興仲搞嘅話，去 Las Vegas 嗰度去嗰啲交流團嘅喎，係咪淨係淨係交流咁簡單咧？係。 喂，點解去拉斯維加斯？ 真係嗰度又睇樓盤，嗰度睇賭場。 即係我想問一下，有冇人話到俾我聽，究竟教聯會核下做緊幾多呢啲嘅所謂北上交流教師北上交流嘅？嘅 program 賺咗幾多少錢，將幾多納税人政府撥落去俾學校做交流活動嘅錢 channel 咗去邊咧？ 嗯， 我所知咁啲學生交流團唔會由康泰，唔會康泰好似大陸旅行社嚟嘅，而家唔會由嗰啲普通旅行社做嘅，全部都係國企有背景嘅，中旅啊、青旅啊。 呢個就係西環，又或者係建制派、保皇黨。 西環都有旅行社啦。 點解想弱化立法會嗰個監督？ 你仲有監 察嘅職能？ 跟住教科書咧， 只係話你拉布，只係話你阻延施政。當冇咗立法會而家呢個咁嘅最後一個屏障，或者係監督政府如何使錢嘅功能嘅話咧，日後根本香港人唔見咗錢都唔知咩事。 唔係，實際上而家已經係啦。無論喺教育撥款、教育民政事務局撥款， 係 民政事務局撥款，甚至係俾審計署批評，是就係話嗰啲外圍組織、建制派外圍組織自己批翻俾自己嘅 左手交右手 外圍組織，即係話其實就係一種變相嘅 money laundering。洗紅錢唔係洗黑錢， 洗紅錢係 將香港納稅人嘅錢、政府嘅開支轉一轉，然後變成建制派嘅收入。而家係發生緊啦，而家大家淨係鬧嗰個陳章平，大家有冇睇過教聯會做乜嘢啊？ 源源不絕啦，呢啲錢係 係嘛？源源不絕啊！呢啲錢係一方面我哋繼續交税，另一方面嗰啲撥款點解要揾劉江華、陳積志坐嗰啲位啊？點解要揾蔡若蓮坐嗰啲位啊？ 李芳真的为了爱国教育，那班友都不是啦，整个爱国是一个名义，是一个生意来的嘛。 又有意识形态的掌控的同时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遮丑布，下面里面 其实是 一 个生意来的， 洗红钱，还是很大嚿钱。 你很简单，初中中史课程一推行，哇，大佬教科书出版社商务发达了， 就是三中商发达了，是 是吧，最好就做多啲呢啲咁嘅嘢，因为佢又再嚟㗎啦，跟住又要全国学校买书㗎啦， TSE 粗多啲，出得最多 TSE 补习就係佢哋。 就係佢哋。 咁你 TSE 买卖你嘅原来。 咁你点样教育局点取消 TSE 呢？ 我可以个教育。 变成利益集团啊。 呢啲咁嘅粗。 你以为呢啲嘢係而家先发生，係发生咗好耐。每年嗱，我哋好多听众，我哋发挥自己嘅。即是这个调查报道的精神，有教师的听众麻烦你们帮我们，我们总结了之后会做一次报道出来，有多少这类是属于公帑拨落去教育机构，然后通过建制派西环的组织掠了水，然后变成他们的私产，是不是有多少这些东西，包括民政事务，包括区议会拨款，包括教育拨款，你计条数出来，我告诉你吓死你的，真的真的嚇死你！ 我做立法會議員嗰陣時，參觀嗰啲小學咧， 你記唔記得我哋嗰陣 教師室裏面成個櫃啊，都係 TSE 嘅操練課本。 你睇下咩出版社啊？ 幾緊要啊？ 唔係啊，你睇下咩出版社就知噶啦。因為畫鬼腳咧，嗰啲出版社畫完最後尾咧，其實就係三年。商務中華， 原來不是只是考慮學生的權益，不是考慮家長的建議，教先的苦況，原來背後仲有其他咁龐大嘅一個利益。 一億。最淨係淨係補習社個生，唔係補習補充練習個生意，咁點可能咧？取消咧？係嘛？所以中聯辦主任可以周圍好似自己選舉政客咁樣去巡視北河街小食、北河小食嘅話，呢個乜嘢一國兩制嚟㗎？喂，香港唔係高度自治嘅咩？點解中聯辦主任除咗送字俾民建聯拍賣之外，仲可以無厘頭啦？你話唔係有天災喎？你要記住，你話上次李剛。李剛好像被人炖了冬菇添啊！ 係啊，今日喺人大嗰度有新聞嘅。 係啊，咩斷崖式炖冬菇嘅係啊，李剛 被撤為人大代表啊，被撤啊，人大代表嘅身份被撤，被撤銷咗啦。 即係我希望下一個快啲輪到誒呢個中意政治畫嗰、那個 張曉明。 咁咧就可以多啲機會練書法，只有一個方法嘅啫，坐監。係呢、這個就係、是。即是大家目睹的現象，所以你問香港人為什麼不高興對於這個現狀，即是我覺得泛民的核心支持者其實他們對於個政局的看法沒有泛民那麼樂觀，所以如果他們真的聆聽一下他們支持者的看法的時候，就真的要審慎去判斷究竟他們應該站什麼位，我覺得 同意。 是的，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好，拜拜。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哎，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